咁啊，都有啲寒冷嘅星期五晚上， 清涼好咗喎。 唔寒冷啊？ 唔寒冷、 啊。好，星期五晚嘅廣東廣西嚇、啊，即係有你，即係你有温暖，所以咧就唔覺得咯，係啦。OK， 咁今日咧有我哋慣常嘅星期五晚拍檔啦，咁就我黃仲遠。咁啊，有我左手边嘅梁经国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啊，有周 Sir 周子欣， 系大家好。 好，咁啊，今日就我觉得有啲冻嘅，阿梁经国就觉得好温暖啦。咁啊，周 Sir 直情大只添啦，即系着短袖衫咁嗰只。咁啊，即系喺咁寒暖嘅天氣，我自己啊，即系觉得系即系凉浸浸嘅清气咧。其实咧，近期咧都会易病嘅。 嗯， 啊 ，OK。咁话说咧。我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样嘅题目呢，真系关一个我听到有个老细咧病嘅一个例子。咁跟住突然间令我谂起啊，不如用呢、這、一个我哋叫乱入专业呢一个咁样嘅题目。 嗯， 系啦。嗱，首先讲下先，乱入专业咧，即系乱入咧，即系来自日本嘅一个用语啦。咁啊，佢而家潮语嘅解释咧，即系话有啲完全唔关专业事嘅嘢。你都亂係將佢黐埋套入去，好似解作專業咁。咁我哋就稱佢為亂入專業咁樣。 嗯。 咁其實點解會諗起呢一個嘅 topic 呢，其實就係因為呢咁你知啦，有啲嘅即係中小企老闆咁樣啦，我哋都有啲接觸啊，或者有啲會議啊咁嗰啲啦。咁呢佢就講一個呢自己話好專業嘅例子俾大家聽下。那个专业例子咧，就系话佢曾经试过一次咧连病两个礼拜，跟住我都一定唔放假，而且佢都真系咧好耐好耐几年都冇放假，而且佢系老板嚟嘅啫吓，佢老板嚟嘅， 嗯， 跟住咧佢就同啲同事讲嗱，呢啲咧就叫做爱自己嘅职业，自己嘅工作系好专业咁去做啦， 嗯。 咁当其时咧，就在场嘅人咧就拍手掌嘅，咁我都哑晒嘅。跟住我一望，觉得咦，咁都算专业咩？ 有冇三呼万岁添啊？ 咁啊冇，咁啊冇，系啦，因为即系大家唔从熟嘅关系啦。 唔系你啊，我话你有人拍手掌。 系啊，唔系我就其他都系咧，因为大家咧都系啲中小企嘅呢啲嘅啲 seminar 咁样啊嘛。 哦，即系大家都系攞势咁啊。 系啦，咁但系咧就我谂大家系俾面派对咁嗰啲咧，就大家就。是咁稱讚咁樣嗰隻啦，咁佢當然就聽到咁之後咧，就非常之開心嘅。咁跟住咧，仲有一個例子咧，就講翻，仲有一個人咧做副卧添。佢副卧咧就係、是、喂，我都試過啊。佢直情有一次咧係我屋企人啊入院啊， 嗯， 係啦，嗰、那個冇記錯係老婆嚟添啊，咁嗰隻。跟住我唔理啊，基本上我一定而家都要繼續完成我嘅工作。咁咧，因为咧而家仲未完成，咁啊，仲要同啲其他同事倾嘢，咁我咧就一路逗留，到去夜晚先至翻去睇老婆。佢原来已经出咗院啦，即系咁嗰只。咁佢自称咧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呼应翻头先嗰个咧嘅专业嘅情况。咁我觉得哇，真系好奇怪。其实咧，我点解唔系净系听到呢两个？其实你好多时咧都听到咩？The show must go on 啊！咁、如果發生乜嘢天崩地冧，你都基本上做，跟住即一定會有人講啊！你真係專業啊！ 繼續跳舞咁啫 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咧，呢個係幾匪夷所思嘅。即係我就所以就諗起啊，大家都點解亂入專業？究竟大家點睇專業嘅咧？ 喂，我拆開先，頭先你講個問題咧，即係我唔知道有冇機會問翻嗰位老闆啦、 啊。係。 佢翻到屋企見到老婆出咗院咧，佢係咩反應嘅咧？佢咩情緒反應咧？ 哇！唔定佢整到老婆入院， 或者佢會唔會翻到去發覺老婆出咗院，佢可能有啲失啊，又唔知會唔會失望咧？唔好意思啊，嗱，即係講笑啫， 有啲私人時間咁啫， 估唔到咁樣。嗱，不過咧認真講啦，專業呢個字咧，嗱，其實咧睇翻啲又係我中意揾下啲字根啦，即係咩嚟啦咁。其實根據法文咧，其實佢就簡單啲講一句咧，就係、是、經過特別嘅培訓或者教育經驗嘅人。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才叫做专业。刚才讲到老板、不眠不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算不算是呢？待会我们再讨论。 咁但系咧喺歐洲咧，成個嘅中世紀裏邊咧，我哋講緊呢啲所謂專業咧，有幾行咧就常常俾人當成專業嘅。第一樣嘢咧就叫做神職啊，依家我哋講下咧，譬如神職人員咧點為之專業啦 嚇、啊。都好喎、啊，都好。 係嘛嗱，我哋唔係專家，不過我哋嘗試討論啫嚇。咁、另外咧就是、醫學嗱，咁啊呢排都有啲爭議啦，點為之專業咧咁樣。咁另外就是法律啦，啊呢、這個法律啦。咁啊，就亦都係叫做咧專業嘅。咁、但係當然啦，嗱，譬如我哋老師咧呢一行咧，就成日就我哋就研究啦，究竟即係我哋譬如讀呢個所謂教文憑嘅時候咧，我哋就成日討論呢個問題：老師教育界算唔算係專業咧？通常嘅結論好搞笑嘅，我哋嘅結論就係我哋叫半專業。嗱，一陣間我哋就講下咩叫半專業。 其實又真係新。即係呢個 term 即係，但係係自稱嘅呢、這個。 啊，唔係啊，我哋上親啲堂都話其實係半專業，咁啊有啲定義講下嘅，咁啊一間又可以講講啦。 咁其實你話專業呢個嘢，我哋喺度講緊咧，係關於狹義同埋廣義嗰個定義啊。 係，因為要問其長啊。 嗱，啲狹義嘅定義咧，就係、是、話我頭先阿周 Sir 都講咗啦，一般都要經過一啲比較嚴謹啲嘅考核。攞咗個資格咧，你先成為專業人士啦。咁我哋以前香港嘅就話法三師啦，會計師、律師啊，同埋呢個 測量師算唔算啊？ 測量師當然係專業啦，因為佢哋都要一個考核嘅過程。 係 有啲專業試要考，考咗攞咗個牌，有咗個牌你先可以去啊出嚟掛牌嚟到做測量師嘅工作噶嘛。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狹義嘅專業嘅定義咧。咁廣義嘅專業咧，就係頭先你哋所講啦。不過你頭先嗰兩個老闆其實就唔係專業嘅，就算廣義都唔係專業啊。 完全乜義都唔係 啊！唔係有嘅，衰啲講句咧，你可以話係涼薄啦。 貶義啦，或者 咁你廣義啲嘅專業就係話嗰個人對佢自己份工作係充滿熱誠，而又好投入，而係會用全心全意嚟去做好嗰份工作嘅。咁啲人就會話佢係一個專業，咁譬如好多時嚇、啊，我哋演藝界嘅阿發哥咁樣，咁、個個都話佢非常專業啦，即、就、係、是、演戲嘅時候埋位啊，同埋唔會遲到啊，即係啲某啲人某啲大牌啊，遲到可以當奉旨咁噶嘛。咁呢啲就唔係叫做好尊重嗰個工作啦，有陣時亦都係其他人等佢，咁呢啲就唔係太專業嘅態度。咁、你譬如话要工作嘅时候，你做得好好，或者系有啲突发嘅情况底下，你都可以好镇静咁样去处理个问题。咁啲人就话啊，你都几专业嘅。咁专业嘅定义有阵时广义嚟讲就系话，第一佢梗系对佢本身嘅工作好熟悉啦。第二熟悉之余，佢亦都好全神贯注去投入啦。因为有啲吓。啊老海鮮佢都好熟悉佢嘅工作噶，只不過佢係 hea 做啫嘛。咁所以你話以專業嚟講，我就話睇就係啲人點樣去廣義同埋狹義嘅定義嚟嘅啫。 嗱、有廣義同埋狹義啦，即係阿梁敬國就從呢一個角度睇啦。咁當然啦，即係可能頭先所講嘅少少狹義咧，係可能係關於喺個程序上佢被唔被認同成為專業。即是可能透过考试知识水平。个广义呢睇上嚟是讲緊个精神。我可以咁讲啊。即是个态度。专业嘅态度。咁、那个情况。咁咁而且个呢如果我自己去睇呢专业嘅一啲嘅定义呢咁而且个呢两个呢就係、是、个根源嚟嘅。第一个呢就係佢个能力係达到呢某一个水平嘅。咁所谓某一个水平咧，通常嗰个水平咧就需要考试嘅。咁呢个咧就从而咧令到大家会咁睇啦。咁佢个能力水平未得到一个考验，咁算唔算系专业咧？咁啊，有啲 case 都可能算嘅，就系佢已经咧个能力咧达到一个完全高超嘅地步，无人能及、超然嘅，系啦。咁咧，大家咧就觉得佢咧。在各方面的能力呢是属于专业纵使是没有任何一些的考核。是啦即是他有这样的名声。不过通常都是以考核考试来到作为一个最紧要或者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他那个 practice, 即是那个叫什么呢行 操作。 操作是啦或者他用去做事的方法。 是达到一定的道德水平。这个道德水平呢，其实这个就当中是个诡异的地方了。究竟个道德水平是可能个行业自己会定啦。咁呢其实亦都关个社会点睇接受到呢啲嘅道德水平。嚟到呢亦都影响到呢每个行业自己去定嘅。咁所以呢一个呢就係通常两方面，即係可能佢能力啦，同埋佢个方法，同埋佢一啲嘅行径啦，就去睇到佢究竟算唔算係专业，就要达到某个水平，同埋要去到某一个嘅 code of conduct。系啦，个道德水平。咁所以如果其实少一范嘅话咧，佢都唔可以算系专业。所以头先我所讲嗰两个 case 啊 ，the show must go on 啊，即系老婆仔女都讲真咧，即系屋企人有病，其实要取消个 show 咧，即系正常到不得了啦。即系我自己会觉得，佢嘅意思我谂就系话啊，你真系识得负责任啦，唔会影响到别人。咁唔係專業啦，老闆頭先嗰啲，你最多都係勤力啫， 或者敬業咯，頂曬籠。 係咯，頂曬籠就係咁樣啫，你都係唔算專業。但係咧，所以咧，好多人咧就當咧用咗一個啊，你真係好啦，就但係咧就好泛泛之詞咁樣桃紅柳綠咁樣，咁所以咧佢就用咗一個咩咧，就係用專業嚟到咧，真係泛指泛到嗰個咧係真係乜都包括咁樣，就話啊，你個人真係專業啦咁樣。即系只不过佢好留心、好仔细做一样嘢，啊，你做嗰样嘢真系专业啦，佢就会咁样讲啦。咁所以我觉得嘅乱入嘅情况咧，就真系非常之普遍。 嗱，而且里边咧，头先讲到即系专业咧，嗱，我哋再深层次都去谂咧，其实佢系一个非常之重视咧专门知识技能，而且甚至乎系头先讲咗，一定有教育，即系比较多嘅教育嘅经验啦，或者系叫做有啲培训嘅经验啦，要。個過程裏面要運用比較多的，即係真正要有啲行業裏面必有的智慧才處理到嘅。嗱，我唔係講即係可能喺街市賣菜的人唔專業啊，即係但係問題係佢嗰個過程裏面其實唔係特別需要好深入而且專門的長期訓練。嗱，應該咁講。譬如佢话哇，好短时间佢攞到个秤出嚟都唔使，佢就估到嗰度系两斤噶啦。而且嗰啲菜咧，佢好识得点煮，咁呢个可以系一个技术，或者可以系一个知识。咁但系呢个咧系咪好难去取代咧？又未必系嘅。嗱，咁呢一啲咧，我哋都会加入去咧，成为所谓专业嘅部分啦。嗱，咁另外就讲紧呢个咧，嗱，有啲人系会加埋呢个噶，要长期嘅在职进修。有些人是会加埋呢个落去嘅， 因为佢都几同意啊，呢句都几同意。 因为喺行业里边咧，好多新嘅知识同技能咧，需要不停 update 噶嘛。咁而个过程里边咧，你系要透过好多，因为讲紧专门嘅知识啦，所以其实你系譬如医生。嗱，醫生裏面仲要分開一啲專門嘅學科，咁所以點解醫生係我哋大家公認嘅一個專業人士或者專業嘅行業？咁法律亦都一樣啦，不停喺度 update 進步當中啦，咁呢啲過程咧，我哋都會容易啲會定義為咧係一啲專業嘅。咁另外頭先講到啦嚇，譬如一啲咩工程啊各樣嘢，呢啲都係真係要長時間訓練先處理到。咁有啲直情而家最多人中意讀嘅學科咧，譬如牙醫，咁呢啲都係一啲咧。即係你好難即時取代到嘅，咁啊老師咧就點解俾人話佢係半專業咧？就因為有啲人咁形容啦嚇，老師係好易被換噶嘛，即係譬如你啊，勁國興今日嚟到啊，佢識兩個前數學，咁啊於是乎佢走嚟教數都得噶嘛。 你啱啱就講到我嘅痛處喎、 哦，即係咁講啫。 我啲數學就即係史諾比個細佬喎，史到痹喎。咁讲完个冷激之后，其实老师你讲开话专业嘅问题咧，我觉得其实系因为香港嘅情况、客观情况，令到老师好似叫做半专业啫。因为如果你睇翻啊，由用外国例子嚟讲，尤其是啲北欧嘅国家咧，佢嗰个你想入行教书，尤其是教幼儿教育咧，系非常之困难嘅。佢嗰啲真系要经过专门嘅训练考核过。先至可以俾你攞到個牌去教幼兒教育，咁嗰啲其實你話係咪專業咧？我覺得係專業喎。而老師本身其實係真係應該係專業嚟嘅，因為你點樣去識得去教人係一個唔簡單嘅一樣嘢。即 係 我相信我哋在座三位或者收音機旁邊嘅人咧，喺你嘅求學生涯之中都遇到一啲啊。 hea 做嘅先生啦，根本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喺度搞紧乜嘅。有啲可以自言自语咁样攞住神嘢喺度起耳耳咁读完咁啊当上完堂。有啲咧就直情根本上堂嘅时候咧，佢大部分时间咧我哋话啲学生咁啊当上完一堂咁样。咁嗰啲你话系专业咩？唔系啊嘛， 系啦，即系。好似头先咁样讲，老师如果佢系个能力系得到一个考核先至做到嘅，而佢又需要守一啲嘅 code of conduct， 即系一啲道德规范，咁其实又真系能够达到咗头先，而且系需要不断进修嘅。 嗱，又補充多少少啊！嗱，另外除咗半專業呢個字之外咧，有另一個字更加吊鬼嘅，喺香港常常用嘅添啊，就係、叫做輔助專業人員啦。咁譬如護士就叫輔助專業啦。嗱，護士要長時間進修咧，要讀書咧，要嘅嚇。咁佢哋本身係咪需要長時間嘅訓練？相對醫生係少啲，但係佢都真係都需要一啲即係深入嘅一啲技能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叫輔助專業咧，嗱當然絕對我覺得係同咧成個誒頭先景國卿都講到啦，即係嗰個社會背景或者香港嘅特色係有啲關係。嗱當然啦，頭先我講啲字眼咧，全球好多唔同地方都用緊嘅，一啲社會學名詞都係用呢一種套路去分。但係近年你會發覺咧，好多新兴嘅字眼或者新兴嘅一啲想法咧，其实都觉得呢个专业人士呢个定义咧，其实有多唔同嘅灰色地带嘅。 系 最简单啦，一啲譬如网络上面嘅 marketer， 即系digital marketer， 即系叫咩咧？电子商贸嘅即系专家。 系啦，数码 推广啊， 数码推广专家咁。喂，佢同传统营销咧好明显唔同嘅。而佢係真係都需要有好多唔同嘅知識，譬如可能大數據嘅運用啊、data modeling 啊呢啲咁樣嘅嘢。喂，咁呢啲如果我哋用翻舊有嘅模式，呢啲算唔算係所謂專業嘅人士咧？嗱，呢啲咧又係有排拗嘅嘢。 所以隨住唔同嘅演變，的而且確專業嘅大家嘅睇法可能會有唔同。不如咁樣啦，我哋等緊翻嚟之後咧，聽下首歌仔先，跟住翻嚟之後咧，我哋就講可能唔同嘅行業究竟點先為之專業嚇。咁呢一首梁敬国揀㗎喎，又係 Anita Mui 喎，似水流年喎， 我唔。

而科学家信心的增强亦都反映着气候科学的进步。事实摆在眼前，不愿意接受都要接受。人类沉迷在化石燃料，就好像浮士德和魔鬼的交易一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好彩 IPCC 的专家们指出，我们还有赎罪的机会，不过时间已经不多了。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以打击起底。 任何人未经当事人同意而披露他的个人资料，并有意图或罔顾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明伤害，例如滋扰、骚扰、缠扰、威胁或恐吓， 又或者对当事人或其家人造成身体、心理伤害，就构成起底罪行， 最高罚款100万元及监禁5年。 我妈话你唔食嘢就即系练先。 有些人说breatharian， 我自己为什么会去禁食呢？就因为做冥想那时候你会很清晰，你的头脑是完全是处于另外一个境界。 我的经验是跟我说，我饿的时候是特别多嘢想的，思路是特别紊乱的。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嚟我哋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嘅第二节，今日嘅主题咧就系乱入专业，即系话咧，专业咧俾人哋少少滥用咁样啦，咁啊成日以嚟咧搞到个唔同嘅意思以嚟用，咁啊搞乱咗大家对专业嘅唔同嘅一啲嘅睇法或者一啲嘅定义咁样啦。咁不如咁样啦，我哋头先第一节嘅时候我哋讲咗啊点为之专业啦。有少少嘅準則咁樣啦，不如我哋又討論下啊兩個問題啊，先撞一個啊。喂，專業人士會唔會犯錯，或者犯錯咗之後，專業人士其實應該係有啲乜嘢嘅反應，先至為之佢夠專業嘅咧？大家点睇咧？嗱，犯错应该会啦，所有男人都会犯错啦，人人都会犯错啦。 所有男人点解用所有男人嘅？ 唔系嗰位仁兄可能好专业嘅，喺呢个 NG 嘅镜头方面。好，继续。 咁专业梗系会犯错嘅，任何人都会犯错。正如你所讲，咁你头先我哋第一次都提过啦，你专业人士有一个所谓叫 code of practice 噶嘛。即系嗰个叫做 道德守则啦，行 为守则啦，行为守则咁如果佢喺佢做佢自己份工嘅过程之中，吓同呢啲咁嘅守则啊，呢啲咁样嘅操作系相违背咗，咁其实佢已经系犯咗少少亏啦。咁啊程度上啊唔同，好难讲嘅，有啲少少可能踩界啊。咁如果佢公然系，完全不去做回去一个专业人士的要求，譬如以前香港的情况，起咸水楼，或者钢筋偷工减料，咁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测量师或者工程师，如果你知道的时候，而你是不去讲出个问题，当俾佢蒙混过关，咁我不知道中间有冇收到水啊，咁样已经不是一个专业的态度啦。因为专业人士之所以是有咁要求高，又要考试又成，就是应该就保证咗佢喺佢做佢嗰份工作嘅时候，係要根据返呢个专业人士嘅要求嚟到去做㗎嘛。 喂，但係咁样呢，我哋都唔係即係冷冰冰咁木板一塊咁嗰隻㗎嘛，都要讲下人情㗎嘛。咁专业人士都係人嚟啫。 会唔会都有啲不外乎人情嘅，例如就系话，唉，即系个个都系咁做，不如我都咁做啦，咁嗰只，咁又得唔得？又或者咁佢都冇乜犯法，可唔可以专业人士都只要系一个咁样冇犯到法，咁啊自然当然冇犯法咧，唔代表佢一定咧冇犯到个行为守则嘅， 嗯哼， 系嘛，系啦。但系咁样系咪都可以当系专业咧？即系我哋会唔会摆一啲人性嘅元素喺嗰度，令到佢例如佢其实唔去到一个好过分或者唔系太多嘅情况，都可唔可以当系专业咧？ 唔系，其实我调翻转头讲咧，点解专业人员咧，当佢喺度即系逐职啦，或者失德逐职啦？或者更加誇張，可能係一啲即係進行不當行為啦。即係喺法律上面，其實好多地方或者唔同嘅即係條文上面咧，都特別針對得勁啲嘅。嗱，我必須要講咧，譬如有啲聽眾可能去到呢個位置，成日都仲喺度講緊第一節講緊嗰啲嘢。嗱，譬如好簡單啫。嗱，我明日咧就約咗一個清潔嘅姐姐去我屋企裏邊咧去做清潔。咁咧，我就真係一竅不通嘅。咁可能我係攞咗啲嚇唔知啲咩寶，就攞去倒咗落去唔知邊度，咁可能搞錯曬嘅。應該用啲清潔劑，藍色嘅就用咗紅色嘅，紅色嘅用咗綠色嘅，咁佢又識用喎。咁佢當然受過訓練添啦，而家咁佢都係一個專業嘅人員啦嚇。如果大家用嗰個層面，但我哋頭先講咗，我哋用一個狹義啲嘅角度去諗啊嘛， 係 即係成晚我哋用呢個角度去諗。嗱，裏邊因為牽涉到咧專業人員或者叫專業人士咧，其中因為佢成個過程裏邊佢影響嘅人會重要啲嘅，會多啲嘅，甚至乎佢裏邊咧有一啲動作，如果或者佢有個過程裏邊做得唔恰當嘅話咧，會對佢嘅服務對象會有一個好嚴重嘅深遠嘅影響。嗱，我舉多少少例子啊，比如話醫生嚇喺外國，香港都有類似嘅嘢啦，就譬如佢好多嘅一入去讀書咧，我聽翻啲學生講。第一件事就是讲一些关于道德上面的东西先，要讲约章先的。 那个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Hippopotamus 的 Oath 嘛， 不止，还有其他的，听他们说。其实就算很多行业都有一些即 set boundary， 我们所谓即 set 一些究竟他有什么应该做不该做。外國有啲我聽過好誇張，譬如做社工咁呢個都係通常被判定為半專業或者叫輔助專業嘅人員咧。譬如佢哋同嗰啲客人啊嘅接觸，佢哋可能有個比較明確嘅指引添嘅。當你哋工作完咗之後嘅關係完咗之後咧，你有幾多年係唔可以有一啲怎樣嘅關係嘅？嗱，呢啲其實全部都因為咧，我哋係對嗰個專業人士係極度信任，而佢做出嚟嘅行為咧，如果對個服務對象有一啲唔恰當嘅瀆職行為嘅話咧，會有極嚴重深遠嘅影響。嗱，頭先即係我諗呢一樣嘢，當我哋明白咗呢一點之後咧，唔係講緊啲廣義嗰種即係話你真係好叻啦，做得好勁好快咁呢一種所謂專業。我哋講緊嘅，因為嗰個我哋所謂狹義裏面嘅專業咧，裏面對嗰件事本身嘅專業性會對即係服務對象受影響啦，唔單止係咁啊，甚至乎如果我做錯咗啲嘢嘅時候咧，係連個行業嘅尊嚴都受影響，所以佢哋特別會重視呢一樣嘢，而佢圍內嘅人咧都會努力去維護自己個行業裏面嘅尊嚴，呢樣先最重要嘅部分咯。 嗱，呢個情況咧，我喺度諗緊咧，就係同個人嘅一啲嘅道德操守，你覺得係咪一定要去即是有所我叫咁样应该咁讲啦。即是如果专业人士佢有一啲嘅行为操守或者道德操守佢需要去守嘅。OK。同嗰个人系咪都有咁高嘅道德情操去做同一件事。其实呢两样嘢未必一定系匹配㗎喎。 我覺得咁講，無論你係任何職業嘅人咧，都會有機會係一啲遇著一啲即係唔係咁好心腸，或者甚至乎有啲諗法唔係幾好嘅人，立心不良嘅人咧。這個我諗任何行業都有。咁但係問題頭先亦都講緊一路講緊嘅問題就係嗰個專業人士本身咧，點解我哋會俾一個相對高嘅報酬俾呢一種行業嘅人咧？其實佢里面需要，因为佢比较专精啊，佢做嘅嘢，头先我都讲紧，好难可以取代啦，亦都咧系未必有咁多人可以即时 即係交換個崗位啊，幫佢。於是乎，如果佢做得唔好，或者佢即係對嗰樣嘢有種瀆職嘅行為嘅話咧，個影響深遠咧就係、是、即係可能全香港啊得唔知幾多百個做某一個職業嘅人嘅啫。咁、然後如果裏邊有可能假設咧有三分一嘅人咧出咗問題嘅話咧，即係可能搞到成個系統崩潰都唔定噶嘛。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動作，尤其是佢裏邊如果 set up 咗啲所謂工會嘅物體嘅話咧，工係即係公司即係公司嘅工，公正嘅工啦嚇。當佢哋有一個工會啦，所謂通常咧就會有好多佢裏邊內部嘅一啲投訴嘅指引。如果當有啲人做一啲唔好嘅行為咧，因為佢成個行業啊，如果有一粒老鼠屎咧，有機會整壞咗成煲粥。所以其實他們就會很重視這些所謂道德原則咯。 這個問題其實是牽涉到、究竟專業人士犯錯的時候是他們專業團體自己的事、還是整個社會而政府要介入的事、因為剛才、周 Sir 說了，我們有些譬如香港的會計師公會、大律師公會、咁有時有啲大律師或者會計師，佢喺做佢哋嘅工作嘅過程之中，如果係有啲問題出咗嚟，譬如可能俾人投訴啊咁樣，咁佢哋第一步咧，通常就會根據自己嘅工會入邊嘅指引個投訴機制嚟到去做啦，睇下去調查一下係咪真啊。咁佢哋好多時候因為有個咁嘅機制咧，亦都有人會批評佢哋咧。就是自己是唯啦，就是做一个又不是叫官官相卫啦，是专业的保护主义。除了是说即是我们现在讲的医生说不是希望人家其他外面受训练的医生入来之外，他们自己本身是有一套这样的机制来去处理一些这样的所谓投诉或者是一些。不根据那个道德指引 去做的专业人士呢，其实你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在某情况底下 是好的，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社会里面的中间的一层机制，就是叫做公民社会里面自我完善的机制、公权力未曾去介入你去纠正某个错误的时候呢、如果你嘅中間層有一個咁樣嘅機制嚟去糾正個錯誤咧，除咗係嗰個社會可以慳翻啲資源，同埋可以快手啲去做到一件事情，即係喺個情況底下就係嗰個所謂嘅工會咧係好公正嚟到去處理嗰件事啊。另一方面就頭先阿周 Sir 講翻啦，佢咁樣處理咗之後，如果公正處理，係令到佢成個行業嗰、那個公信力、嗰、那個形象咧，係可以喺社會上更進一步受到人哋去支持，或者人哋去 endorse， 中文你應該點講？去認同啦，去認同啦嚇咁樣。 嗱不過咧，阿梁敬國佢啱啱講開呢一個咧。我覺得正正都幾想討論一下，其實所謂、自己去查翻自己，又或者自己嘅工會去管翻自己嗰個嘅行業或者嗰個嘅專業，其實呢件事咧係好取信於一個信字。所以你頭先所講嗰啲好啱咧，就係話如果佢處理不當，個工會咧都會好緊張，所以咧佢都會處理，希望保到自己嘅公信力，甚至乎可能提高咗添咁嘅啫。其实因为喺心理学里边咧，公信力咧唔系一种事实嚟嘅，公信力系一种观感嚟。所以咧，公信力系好可以咧呢一刻三点钟有，四点钟可能即刻荡然无存。因为佢唔系一种纯粹依赖事实，系纯粹靠过每个人嘅观感，对于嗰样嘢有一个同一个睇法。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個公民社會被破壞，或者冇一個工會嘅話咧，或者個工會未必受認同嘅話啦，喂，其實咧係專業都可以蕩然無存嘅喎，即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覺得係原來都幾同病相連嘅喎，即係呢兩樣嘢可能。 唔係，我諗另外一個層面咧，嗱，我又用翻我自己熟悉啦，譬如教書去講啦，即係教書，我頭先都講咗啦，我哋成日被認為半專業啦，咁尤其是係小學老師咧，更加地區或者國家咧，係將佢視為半專業。嗱，因為呢度牽涉咗一個好有趣嘅概念，就係我哋第一節或者我成個構成呢一集嘅節目嘅構思，都係講緊大家對於專業呢個字咧，其實有好多。我唔想用誤解呢個字，但的確係有一定程度咧，佢哋有唔同嘅層次嘅理解，或者佢哋有唔同嘅認知。嗱，當我哋去細心地去諗咧，我哋身邊嘅所謂專業人士，嗱講出嚟咧就好似我哋好似好熟悉嚇，但實際上面咧好多專業裏邊嘅一啲運作啦，或者佢裏邊點樣去？就算個 training 喺個培訓嘅過程裏面，究竟點樣為之專業啊？點樣叫做有一個水平嘅一個人呢？其實我哋一般即係唔係嗰行嘅人，隔行如隔山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好難參透裏面嘅內容啊。咁呢度我哋一路都講緊，即係都係呢一個層面。但係其實我哋再深入啲去睇所謂專業呢，裏面仲有幾點係緊要嘅。第一個就係個頭先我都講緊個專業能力嘅問題啦。嗱，但另外咧一路講緊就係個專業倫理嗱，其實我哋頭先一路講緊呢一節咧，其中講緊一個概念，其實講緊專業倫理。因為我哋點樣能夠維持住嗰個專業係一個群體都認同有公信力嘅形象咧？其實就因為我哋本身喺個運作嘅過程裏面咧，有一套我哋獨特有嘅一個倫理文化。街邊嘅人咧，或者隔咗個行人咧，其實佢嗱，譬如老師嗱，點解我都當老師有少少部分專業先啦？係因為譬如我去處理學生事宜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即係譬如對住一個家長打佢咯，即係咁曳啊，唔好講咁多就鬧佢咪得咯咁。但係我哋可能仲要喺裏邊咧，就算我哋要因咪並施友或者各樣嘢都，我哋有一個我哋背後一個理念嘅，係我哋啲行裏邊先 share 到嘅一種理念。咁譬如一個測量師咁點為之即係做得好啊，或者點為之叫做犯咗例啊？呢啲係佢哋內部我哋先至知嘅嘢。所以如果一個好嘅公民社會裏面咧，呢一個部分係好重要嘅咯。 即係頭先一路都講開啦，你話專業係點樣嚟到去成為大家都普遍認定佢係真係嗰個專業咧？除咗周老師頭先講要經過嚴格嘅訓練、嚴苛嘅考核之外，佢整个行业每一个人他出来做事的时候所表展现到给人家看到他的办事的能力之外呢，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那个伦理的问题，即是如果你伦理来讲，除了是某些行业是一个尊卑之分，尤其是医生啦，你几多年毕业的话就有很不同的辈分的嘛，另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个行业很专业地将它行业要求的、工作的质量带出来之外，是可不可以有一种道德带埋入去呢？ 好，我们一于呢就回来又谈一下，究竟现在香港究竟可不可以容许到很多的专业的呢？这样咁啊，我们听一首歌先啦。咁啊，啱啱讲这个话题都挺似嘅，有都幾應題嘅，就係張衛健《真真假假》。 后变着笑得 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了吗？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身处四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病毒检测。因应一宗曾经在香港逗留的非本地确诊个案，在上个月30号至今日期间，曾身处东涌影湾园三期月途牵九座超过两小时的人士最迟后日接受检测，而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亦要检测。另外，由于有三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流感样疾病个案，病症同新型肺炎相似，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都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初步确诊少于十宗，其中一名确诊者是31岁女子，今个月13号从马尔代夫经多哈抵港，曾经在马尔代夫接种两剂阿斯利康疫苗。她是早前一名确诊5岁女童的密切接触者，在公立医院陪伴女童期间确诊，该名女童同样属于输入个案。另一宗个案是43岁外佣，今个月18号由菲律宾抵港，入住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期间确诊，她曾经在菲律宾打了两针科兴疫苗。政府发言人强烈反对并谴责个别外国政客就香港特区的人权、自由和政治参与的所谓问题发表偏颇无理的声明。发言人说，美国、英国、欧盟和澳洲等个别外国政客先后发出的声明公然粗暴无理攻击香港特区，并且挑衅和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发言人表示，区议员宣誓是在完全符合基本法的情况下进行，宣誓的过程合法合理，对于因为未能够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要求而被判定宣誓无效的区议员，当局取消他的资格是正当决定。日本东京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新增26宗确诊，除了连续六日低于50宗，更加是今年以来单日最少。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增超过2100人的受到感染，随着疫苗接种进展理想，首府墨尔本结束自8月初以来的疫情封锁措施。不少酒吧、餐厅和理发店在当地凌晨放宽限制之后营业，民众蜂拥而至。俄罗斯单日新增37,141宗确诊，再多1,064人死亡，两个数字都创单日新高。台湾新增8人染病，包括两宗本土病例，患者来自基隆市，但并无关联，病毒量好低，抗体呈阳性，当局相信对社区影响不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601点，跌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6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4， 日元 113.77，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238， 人民币 6.386， 欧元对美元 1.163， 英镑对美元 1.377， 澳元对美元 0.74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4.24美元，卖出价1794.76美元。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三节，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乱入专业。好，咁我哋咧第二节嘅时候咧讲开就系话，喂，啲工会其实佢哋建立到嗰个公信力，其实系一个虽然不至于镜花水月，但系的而且确咧系一个观感嚟嘅，即系佢话可以随时有所改变嘅。咁啊，尤其是喺而家咁大嘅变数里边啦。即系例如咧，即系可能上市咁啊，有一啲咧嘅上市嘅规矩啊，究竟突然间又上得唔上得啊，各样嘢啊，呢个都其实影响专业噶嘛。即系我哋点睇呢一样嘢？喂，咁其实香港有冇专业咧？或者香港而家嘅环境，究竟仲可唔可以好自存咁？因为我哋香港其实系。有好多嘅專業服務呢，以呢一個為一個本來更加係其中一個要發展嘅方向嚟㗎嘛。但係會唔會有所影響呢？令到專業嘅服務喺香港裏面呢，嗰個生存呢得到受到影響。 其實你話有冇影響，咁始終梗會有影響，因為所謂嘅專業始終佢哋要人去執行㗎嘛。无论他自己本身做事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所谓去秉持着他专业的要求，又或者你去到工会的层次，如果有事发生了之后，在工会里面去处理这个问题的人，他们是不是除了他们专业之外，是不是真的又是很专业呢？即是我用个 call and call 那样东西来到去处理这件事情呢，定是就说哦，都是大家都是同行啊。Mountain and water meet someday，山水又相逢咯。咁而系有一啲比较上你话人性啲嘅处理方法嚟去解决咗一个专业产生咗嘅问题咧，人性又系括住噶吓。咁我觉得无论喺咩情况底下，嗰个专业团体入边咧，一定会有一啲人咧。是不专业的，是以交情来到去怎么说，因为他用交情觉得是比专业重要， 是 那就好看下那个工会里面这一种人多定少，来到令到这个工会是可以维持他的公信力，在处事的问题上面比较公正这样。 唔係，我想再補充多點，有啲數字上嘅嘢，即係俾大家都知嘅。其實睇翻政府咧，做咗好多啲關於人力資源嘅報告啦。咁其實喺2017年咧，嗰個即係實際人力需求嘅嗰個即係數字咧，我哋睇到咧，其實最多嘅香港人從事嘅行業咧，其中就係輔助專業人員。跟住如果再加埋專業人員，就直情係即係非常多嘅。譬如我講專業人員先啦，咁啊大約佔咗7.6%啦。咁另外如果輔導專業人員咧，就係21.9%。即係其實係即係最咁多個最多嘅係輔助專業啦。好啦，但係咧我特別要提一個 point 咧，就係咧去到2017嗱，佢估計因為2027去到2027即係十年之後啦，喺2017年做嘅時候，佢個估算咧。因为随着香港人的平均学历水平提升，其实呢如果看回个数字上面呢，是由譬如专业人员呢是升了 0.5% 的，他预算。咁另外就是呢辅助专业人员呢亦都会升了2%，其实是越来越多人去从事这些行业的。表面上我们看到呢香港社会，其实我们看着随着市身化啦，随着中产化啦，整个过程。我们看着呢由我自己小个我即是两位可以补充多少少啦，这个啊等个历史的阔度再深啲啦。 即是说我们老啲啦。 我没敢讲。 你都好专业啊。 在个过我 我只谂啊，我细个嘅时候啦，应该咁讲啦。我哋譬如见到都唔同行业嘅人咧，或者甚至乎系所谓见到啲专业人员，我最记得就系牙医。我细个去睇牙咧，简直视为畏途啊！唔单纯系嗰个手艺啊，或者系个过程里边即系经历嘅一啲电钻声啊嗰啲咁嘅嘢，系成个譬如佢哋由你进入去嗰个牙医诊所啦，或者牙医嘅地方里边咧，佢嗰种服务嘅态度啦，成个嘅譬如仪器啦，譬如而家我哋好多做会做埋啲 X 光啊，做好多嘢，好专业嘅譬如洗牙都分好多个层次嘅，咁而家我细个就冇呢啲嘢嘅，我印象里边啊，咁慢慢随住成个行业嘅提升，我哋都见到好多，或者以前有我自己即系冇得去啫，咁但系问题我睇到唔同嘅行业或者唔同嘅专业啦，我当系里边系有好多唔同嘅新嘅一啲内容啦，或者新嘅一啲技术咧系提升咗嘅，呢个我哋明显地见到香港喺起码喺去到即系。由过后过渡期去到真系过渡，即系已经去到而家啦吓，我哋叫做回归咗一段日子咧。其实慢慢我哋见到中产化嘅过程系出现紧嘅，但系亦都有一个担心嚟噶，好多人都讲紧就系、是、中产咧，可能随住可能即系高龄啦，或者各种唔同嘅嗱，譬如而家又有所谓移民潮添啦吓，咁、呢个都大家都不讳言啦，甚至乎连政府官员都开始提出呢一类嘅担忧啦。咁 好凄凉噶喎，佢哋 咁即系佢哋个人凄凉啫。咁但系香港成个社会可能流失。都有一批咁样嘅专业人员流失咗嘅时候咧，又未必能够即时填补翻个空缺嘅时候咧，嗱呢一个现象咧就可能会导致一啲未来啊，我哋原本估算欣欣向荣啊，我哋越嚟越厉害嘅一种状态咧，会唔会继续持续到落去咧？嗱，呢个我谂有唔少人系提出呢啲咁嘅担忧咯。 你头先讲嗰个问题咧，我都听到打咗个突人，你话原来一个所谓嘅专业同埋呢个辅助专业嘅人占嗰个百分比系咁高啊？咁会唔会就系翻翻嚟我哋今晚嘅题目咧？究竟嗰个专业系啦，佢嗰个定义系比较上而家比较宽松咗咧？呢、這个此其一啦。第二就系话，如果个社会嘅专业或者辅助专业嘅人员占个比例越嚟越多咧，其实会唔会一个好嘅现象咧？呢、這个我唔知啊，我啱谂起就系话，即系我哋是广东人有阵时讲呢嘢就官多个兵咁样嘅问题出现，但系亦都再谂翻一层就系话，可能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嘅现象。好嘅现象喺边度咧？就系、是、一啲原本系比较唔系点需要技术啊，好简单嘅工作咧，系由我哋哇，而家我哋一路提紧啊。机械人代替咗咧、，AI 已经将呢啲好重复性又好低层次嘅工作已经取代咗啦，所以所有人咧都要搏命向上爬，成为一个专业或者叫做辅助专业嘅人员啦，系咪咁解释咧？ 唔、系，我正正都有少少担心系呢个噶。其实当中讲乱入专业呢一样嘢咧，唔单止系讲紧咧，只不过喺大家互相。傾談啊、稱許啊、客套啊之間咧，去濫用咗個專業。其實究竟我哋係咪喺好多唔同嘅行業，或者係好多唔同嘅事業職業裏邊咧？究竟我哋係咪都對於佢係咪一個專業咧，係比較寬鬆咗？係咯，因為咧嗱，頭先呢一個嘅情況啦，見到啦，可能係咁多個行业原来差唔多成三分一， 系咯， 系算系专业或辅导辅助 专业。 因为咧喺会咁样嘅，因为咧如果去称嗰样嘢专业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好处。第一，佢可以享受到好似头先所讲嘅，话唔定俾人哋会觉得咧，有唔同嘅一个层次，可能佢利益会多啲啦。第二咧。的而且確咧有一個叫做 authority effect， 即係個權威效應。你當你稱自己為專業，或者係令到嗰件事好專業嘅話咧，自然會產生一個嘅權威嘅效應。而的而且確咧，我諗大家都知啦，即係好經典裏邊嘅心理學嘅測試裏邊，即係 Milgram 有一個咪電人嘅。即係總之咧，就嗰個人咧著住個制服啦，總之就好似一個權威咁樣啦，或者一個。叫做專業人員咁啦，叫你掂佢，咁你就會做噶啦，咁樣啦，即係簡單地咁樣講。 咁其實係真係幫到呢個個情況，所以咧會唔會係一個誘因咧？其實令到好多嘅行業咧都去做，令到自己叫做專業化。嗱，因為點樣做咧？所以嗰種專業化咧，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噶嘛。例如發牌係一種專業化嚟噶嘛，但係其實你發牌唔代表你真係可以即刻有嗰個專業噶嘛。可以係純粹一個規管，就係因為你唔夠專業嘛。我只不過係將你令叫做制度化，或者叫做有個嘅建架構去管理你咁解嘅啫。其實嗰個係完全唔係關於專業化嘅，但係咧好多人都會當佢係專業化嚟到咁去稱許佢。係啊，所以我諗緊咧，就令到有呢一個咁樣嘅權威效應咧。其實先至去做呢一樣嘢咧，其實一來啦，即係令到專業咧都唔知係咪真係再去專業啦，係啦，同埋就會令到咧好多嘅一啲嘅混亂喺度啊，即係對於我哋覺得嗰樣嘢係咪屬於專業啊？仲有一樣嘢講咧，其實要專業化咧，仲可以做一樣嘢嘅，除咗發牌之外，就係只要你每一樣嘢做得好細咧，大家就覺得專業噶啦。即係例如我而家話，哇，梁敬國，你嗰件衫個白色。其实唔单单系一个白色，系白色里面透咗透明白色，因为咧白色都有分六十几种嘅， 嗯， 系啦，而当中咧嗰六十几种里边咧混埋一齐咧，其实又可以有唔同嘅变化，即系类似咁样咧，你将啲嘢分得越细，讲得越专嘅话咧，即系饮水都会有专家噶嘛，即系嗰个情况就会系咁样。咁我都喺度谂紧呢个其实系咪一个问题咧？定系其实一个反而爆香？咁咪好咯，大家都向嗰个方向走咁样。 唔系，我谂呢一种所谓即系将社会里边唔同嘅阶层作为一种分类，或者甚至乎即系里边仲分门别类之余，甚至乎有埋分工嗰个概念咧，其实系一个好现代嘅一个概念啦。将个社会变成咗一个好好似一个机器咁样啦，你可以话每个人各司其职啦。咁我谂喺我哋認識啊，我冇住過啦，當然，但我哋估計喺古代社會裏面咧，呢一種所謂啊，將人分做唔同嘅即係普系或者唔同佢嘅特質嘅人咧，咁然後大家互相效力呢一種嘅咁嘅社會模式咧，其實係好現代嘅一種概念嚟。 係咩？唔係自古以來已經有嘅咧咩？ 唔係啊，但係你講緊係即係嗰個分類啊，譬如衣卜星相咁，你點分啫？古代直接啲講， 有卜有星有相啦， 其实一 lock 噶嘛，通常都是一个江湖郎中咁就行出嚟噶啦。 咁啊，时龙工商啊嘛，最大嘅分类就 系、是、嗰种分类啦。咁但系我想提出嘅就系佢再咁样细分嗱，而我哋头先一路成晚讲紧嘅问题就系咧，点样画啊？当你越细越分嘅时候咧，个过程越容易咧就有呢一种混淆性喺里边。我哋今晚成晚都讲紧混淆啫嘛，讲到尾就有啲我哋当佢系定唔系咧？点样去画嗰条界线呢？嗱，但系我头先都讲紧香港其中一个令我好担心嘅问题就系第一啦，成日都讲紧青黄不接啦，可能系人才慢慢即系原本系应该大家知道全球都喺个人才争夺战里边咧、嗯，其实大家都好想揾一啲专业人士去嗱，尤其是譬如有啲行业咧好揾到食噶嘛，啲金融服务业啊，即系各种唔同啊，即系譬如可能甚至乎保险业啊，咁其实全世界嘅唔同嘅人都揾紧呢啲专才嘅，但系问题就系而家我哋香港仲有冇嗰个竞争力去揾到或者？一来是要去发掘呢啲人才啦，或者去培育呢啲人才啦。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哋能唔能够保到佢哋留，继续留喺我哋呢个地方里继续生活落去。我觉得呢个是值得去諗嘅。我諗係成个社会大家唔好忘记，因为当你建立咗个咁强嘅，我諗香港系一个真係呢廿零三十年，尤其是呢係好强嘅一个基石嚟嘅成个发展嘅过程。但係如果嗰啲人慢慢即係可能佢各种原因佢唔再留喺我哋呢个系统里面嘅话呢，其实都几难搞啊，因为都唔容易嘅培育一个人，係咪先？ 咁当然是啦，我哋读书小学、中学、大学，咁你一个人读书都要六十几年，跟住十几年之余，大部分嘅资源都系政府去俾嘅，咁所以社会投入每一个人嗰、那个资源系非常之多，同埋如果呢个人流失咗嘅时候，你去补嘅时候咧，系一个几惨嘅 安排嚟嘅，所以我哋嗰阵时我中学时代学嗰个 term 就系话人才流失就叫 brain drain 啊嘛， 系啊， 即系你个脑喺度散啲脑浆散走晒，咁你个人仲点样去运作呢？ 系啊，同埋就的而且确，头先大家讲啲工会咧，如果佢嘅公信力真系冇咗嘅话咧。咁好似頭先阿梁建國咁所講咧，就係、是、究竟係由佢去管翻啦，定係應該由翻政府去管翻，或者係個社會去管翻咧？呢、這個係真係牽涉到究竟係咪專業管專業先至會得到嗰種公信力？當呢個非專業去管專業嘅時候咧，可能個公信力就真係會差好遠。到時候咧，嗰、那個專業咧就反而就冇咗，即係佢所獲得大家公眾嗰種嘅尊敬或者嗰種嘅認同咯。 我可唔可以讲多个尴尬啲嘅问题啊？ 好啊，尽量尴尬啊！ 唔系，即系其实咧，作为管理阶层嗱，我先唔讲成个社会一个政府啦，我唔讲嗰啲政客添啦，甚至乎讲到，但系其实咧，管理人员本身都应该有佢嘅专业噶嘛。咁如果嗰啲管理人员，不论系高管也好，低管也好，佢自己都管唔掂自己嘅，根本或者佢都冇能力去作出一个管治，冇话佢走去管一啲专业嘅职系或者专业嘅人员啦，佢自己都搞唔掂嘅时候，咁佢算唔算系唔专业咧？或者佢搞出嚟嘅效果系点？大家都估计得到啦。 如果佢咁样唔得嘅话咧，我谂就要听一听我哋星期日广东广西老店嘅题目，不如佢去留一留学啦。即系呢个唔系人嚟噶，即系我哋系出外留学啊。OK， 咁咧就由文杰华、马鼎盛同埋海林咧就讲出外留学嗰个留学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尾声最后一首歌啦。咁啊，喂阿周 Sir 点呢首歌？ 我哋咁够 专业，一本书名嚟嘅。 喂，系一本书名啊，咁啊，好七个字啦，咁啊，之前大家都估到傻咗啦，咁大只歌嘅歌名叫《人类群星闪耀时》，基本上咧，大家听呢只歌嘅时候咧，你除咗歌词，我成日叫大家细心谂歌词之外咧，里边更加重要嘅概念就系、是，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好似一粒星咁样去闪耀嘅时候，我哋发挥到嘅力量可能其实好大嘅。 人类都